原来伊什玛尔人都有金环。他们答说，我们情愿给你。于是铺开一件外衣，每人把所掠夺的金环置在上面。他所要的金环共有1700捷克尔重，此外尚有月牙环、耳环和米德扬王所穿的紫红衣及他们骆驼颈上的项链。基德红用这些金子造了一个厄福德，安置在他本城敖弗拉。以色列众人都到那里行邪淫，因此这个厄福德变成了基德红及其家族的罗瓦。米德扬在以色列子民前屈服，再没有抬起头来。基德红在世时，境内平安了40年。约阿士的儿子耶鲁巴尔回去，安居在自己家中。基德红有70个儿子，都是他亲生的，因为他有很多妻子。他在舍根的妾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阿比莫雷克。约阿士的儿子基德红寿终正寝，埋在阿比厄泽尔的敖弗拉，他父亲约阿士的坟墓里。基德红死后，以色列子民又去跟从巴尔柱神行邪淫，立巴尔贝黎特当作他们的天主。以色列子民忘记了上主他们的天主曾从四周所有的敌人手中救了他们，也没有恩待耶鲁巴尔及基德红的家，以报答他施于以色列的恩惠。